星期五晚上温玫瑰牧师在这里音乐布道会之后真的是我回家睡不了几个小时，真的神借助他在这里，借助小小的我们活出爱，一点点的行动，神怎么在他的生命当中做这样一个工作一直在我脑边，我躺在床上在那里想早晨五点钟就醒过来，回到家已经睡觉已经快12点就醒过来，然后昨天神又继续向我说话多少人 来的星期晚上有听到那个王牧师说讲，当神的儿女愿意真的听到神给他的话，愿意跨出很小的一步向世人来传递耶稣基督的爱，那样的简单，在中国大陆是不是那个在前面排队的高铁前面排队一个男子结果钱不够，没有钱不够买车票，结果神感动他给他钱，就这样100块人民币现在100块人民币算不了什么，是吧？ 吃一顿饭就超过100块，但是就这么样一个小小的行动，不在于一个数字，当他这样去改出去的时候，不只是那一个收到帮助的对象他被感动，而且他自己被圣灵充满，神那一个圣灵的喜乐的有充满在他的身上，他在那里在车上流泪，回到旅馆又在那里流泪，就这么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当神的儿女愿意顺服，愿意顺服神，愿意顺服圣灵的声音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很大的这样一个工作，而且这一个工作将是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是我们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你知道昨天真的我一直在感动，昨天下雨嘛，下雨，昨天下午去那个 CVS 旁边就是 Trader Joe's 我去替 Amy 拿那个眼药水就在那里等嘛， Refill 在那里等结果就那个就那个 announce 了嘛，就叫了那个药已经 ready 已经好了那这里有一个人在排队嘛，有人在排队那当然我也应该排队嘛，是不是人家就，所以我就走到他后面嘛。结果这一位先生他说那我先看到你在这里等来你在我前面，我说 no 你已经在排队了嘛You should be before me, right? 你应该在我前面不你来你来来。哇推来推去好几次，我说 Are you sure? 他说 I'm sure, you should go before me, 你应该在我前面去领药。哇柚子妹，这神在向我说话，我们在很细节的上面我们可以来做一步嘛，对不对？让别人感受到爱，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那我们是基督徒，有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更可以给出去，是不是当我出来的时候在下雨我拿一把伞，对不对？下雨拿一把伞走到那个 parking lot， 走到 parking lot 结果雨还下得蛮大的有一个妇人在那里车子那边，在那个 trunk 翻起来嘛，在买的东西从那个小车推车上面放上去嘛，放到 truck 里面，对不对？这个雨啊，他没有雨伞嘛，结果那些车子停下来，下来一个男子，还有一个小孩，他的儿子，他拿把伞说，有他看到那一个妇人在脏东西，被雨淋，他跑过去，赶快跑过去，用雨伞替那个妇人挡雨，孩子，站在那边，三个人。他不认识神让我看到那一幕应该我要赶快抢先去，是不是？弟兄姊妹，在这些很小的细节里面真的我们平时我们去观察，当我们去注意， 神借着这两天神在那里接励我，哇，让我思想到真的我太差劲了，太差劲了，我们应该要跟上神的爱已经在我们中间，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突破的季节里面我们可以突破。首先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顺服神，顺服权柄，顺服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活出爱，我们可以给出爱，我们可以去爱那些好像不认识的人一样，好不好？弟兄姊妹，跟你旁边人说，我要顺服。我们就可以改出爱，是不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进到这一个主题，神开始，神必成全。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很美好的工作。经过1月1号到2月9号，我们40天连锁教会的禁食，神把我们推到这一个突破的季节，继续突破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神开始，神必成全啊！我们用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那一段时间的那个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当神已经开始把他们归回，放在耶路撒冷，要重建神的圣殿，神的旨意必定成全的时候，在他们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首先看到他们重建了祭坛。就是他们恢复与神的关系啊，敬拜赞美，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啊？他们将神的次序要作为自己的次序嘛，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啊，对不对？当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就像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开始来活出神的命令、神的话语，活出爱，是不是啊？那我们就从小事情开始啊。啊，我们就忠心在小事上面，这是上个星期的。忠心在小事上面，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在我们 WeChat 微信上面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变化？更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穿于在微信上面，大家一起来赞美、来感谢神呢、啊？有没有？虽然小小的事情呐、啊，但是神就使用这些小小的。神来接力我们，来让我们彼此的受到接力，让我们开始的时候神一定祝福我们，就像祝福所罗巴伯一样啊，圣殿在他的手上再一次重新变建造起来。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也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当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鼓励下面，在神的话语的鼓励下面，他们再一次起来，那圣殿荒废那16年没有回来以后停工16年，结果他们又重新开始重建圣殿，眼看那个圣殿就要建造完成了，那个时候有发生了一件故事啊。好，我们先来念一下这里的经文啊，这个是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啊。我深信那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了那一个工作，神必成全。哈利路亚，就像是成全他的工作，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重建圣殿一样。好，这里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7章，我刚才所讲到的，当所罗巴伯再一次起来重建圣殿，眼看那一个圣殿啊，就快要完工的时候，那圣殿是在主前516年，主前了，耶稣出生之前，主前516年又重新建造完工。那大力王他说第4年，那是在主前518年，就差不多还1年多2年不到的时间哦，圣殿就要完工。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我们来一起来念一下，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你不用担心。好，一起来，大力王第4年9月，就是基斯柳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是伯特利人已经打发刷利色和利坚米勒 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好，我们来想象一下，当圣殿眼看就在耶路撒冷要被重建完工，差不多啊，看到这个已经快要结束的这个样子，那从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北边差不多十个英里一个城市，伯特利这，哎，就有两位人被来里的人派送过来，好，来问祭司啊，这些领袖嘛，在耶路撒冷的宗教的领袖，那来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来问题，嘿，感谢赞美主，这个圣殿已经快要完工了，是不是啊？你看我们在过去七十年了，超过七十年，七十年我们被掳去巴比伦的时候，哦，然后圣殿还在建造的时候，哎，我们一年里面都有四次的禁食，哎，就是一年里面在四月份有一次禁食，在七五月份有禁食，哦，在七月份有禁食，在十月份都有禁食，哎，这个超过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说，哎，在赎罪日要禁食嘛，啊，哦。那我们这一个四次的禁食，一四次的禁食，是因为我们被掳到耶路撒冷了，圣城圣殿被毁了，但是现在圣殿重新建造起来了，哎，我们还要禁食吗？啊，所以神又借助先知撒迦利亚跟犹大的百姓说话了。啊，跟犹大的百姓说话，人在这里说，哎，你们过去七十年是在禁食啊，啊，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啊，五月份七月份对他们来说是最要，五月份的时候圣殿被毁，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圣殿被毁，那七月份的时候基大利他们暂时的那一个省长 被人杀掉，啊，对他们是一个惨重的损失，啊，当然还有四月份十月份，哎，神就问他们，哎，那你们这个禁食到底是为什么？你禁食是为我禁食呢，还是为你自己禁食呢？神没有回答说，哎，你现在要不要继续禁食啊？啊，神继续跟他们说，哎，过去你还记得吗？过去在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周围犹大地一直到南地啊，南地是那个对他们来说是旷野嘛，啊，好像那个 一毛不长的那个地方，但是那些高原的地方，哎，都有人居住，就是犹大以色列在那一个兴旺的时候，哎，有先知跟你们讲的话，哎，你们有没有听了？耶和华在那里问他们这个问题，耶和华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说，哎，你们到底要不要继续来禁食？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一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先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当犹大的百姓他们在七十年被掳的时间，他们一年四次的禁食，当他们来询问神，他们要继续禁食还是不继续禁食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们发话。主，我们今天也愿意来听到神你自己的话语。到底神你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来接受主你自己的教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在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不是在于你过去有没有禁食的事情，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真正的在禁食里面顺服神， 你有没有真正的在禁食里面再一次恢复跟耶和华神的一个关系？不在意你这一个禁食，你当年的禁食确实是为你自己在那里呼求说，我在巴比伦受苦，求神来拯救我们，现在耶路撒冷圣殿都没有，求神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能来重建圣殿，这个都很好。但是神说，你们有没有真正听到神他自己的声音？还是现在这个圣殿要建造起来，你觉得你的身体要享受了？所以在这里也是神给我们说，当我们接受这四十天的禁食的祷告之后，好像我们要不要继续禁食一样，是不是？但是神更重要的跟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有没有顺服遵循神的声音，声音他的话语，还是我们更体谅自己的身体？然后神在这里也是问以色列的百姓，过去那些你在安逸的时候，我送那些先知来警告你们要好好的来侍奉，全心全意的来侍奉耶和华神，但是你们呢，结果半信半疑去敬拜那巴黎的假神，结果你们被偶像所挪走，这个是你们被掳的最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你们离弃了神啊。你们还记得先知过去怎么跟你们说的吗？你今天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应该再一次来重温过去先知所讲的话，就是所讲的话，你要把心再一次放在神的身上，是全心全意的来侍奉，而不再像你们的列祖一样去进到偶像的敬拜当中。哦，神在这里也是在问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今天是注重禁食的外表宗教的礼仪，还是你是在这个禁食当中是愿意来专心的来顺服神，来侍奉神，来寻求神的旨意，不是一个宗教的礼仪，而是跟神的一个关系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当施洗约翰其他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些粉丝，他们都禁食，是不是？但是，哎，耶稣的门徒不禁食啊。他们来问耶稣说：“哎，他们怎么不禁食？我们要禁食。”但耶稣说：“哎，我走了以后，他们要怎么样？他们会禁食，因为他们要等候耶稣的再来。就好像今天跟我们也是一样。”这个不再是一个仪式，不再是你今天来聚会是一个仪式，你今天读经祷告是一个仪式，你在祷告城墙上面祷告呼求是一个仪式，而是在于我愿意放对我的心，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来顺服他的话语，他的旨意。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在扫罗的时代，扫罗那个时候神怎么跟他说？他说：“哎，现在那个亚玛利人，你们要去把他全部杀死，对不对？那些连牲畜啊、牛羊啊，他们的君王都抓到，要把他清干净嘛，要把他清干净。结果，哎，扫罗跟他的手下的百姓说：‘哎，看到这些羊不错哦，很肥啊，哎，把他留着献给耶和华献祭多好。’结果他们没有。”把羊杀掉，没有把亚玛利人的那个君王杀掉，结果哎，结果撒母耳来了，哎，怎么听到有羊的声音在叫呢？明明神说你要把这些羊都清干净吗？那扫罗在那里寻找理由啊，哎，这个献给神很好啊，但是他却忘记了一件事啊，就是他没有去遵循神的话。所以神叫撒母耳跟扫罗怎么说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所以神所看重的不再是一个仪式的献祭，而是神看我们的心愿不愿意来顺从他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给顺服下一个定义的话，什么是顺服？你觉得什么是顺服？顺服就是听到神的话就去行了，就像神借着撒母耳叫扫罗讲的，哎，把他们把这些营养都杀掉，你听到没有？听到了你就应该照神的话去做。那扫罗没有做，所以反过来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就去寻出来，那就是顺服。就像温牧师星期晚上所分享的，他听到神的教导，听到圣灵的声音，要来帮助那一个不认识的人，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数字，但是他去这样做了，他就顺服了。这个就是顺服。所以顺服，我们首先我们就是愿意来听，那听就是来接受神的话，就是将神的话接收到我们里面，不只是耳朵里听见，而是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啊，这个叫接受神的话。这里有一个 ARK， ARK 是什么？ ARK 就是约柜嘛，约柜啊，啊 ARK 那个原理啊，正好是 ARK 啊，就第一要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话。然后当我们接受神的话的时候，那个神的话对我们个人绝对是有应用的，绝对是有应用的。就好像说啊，我们要爱人，那温牧师的一个情况，他那个时候说，神说你要去表达耶稣基督的爱，你要去传递耶稣基督的爱那一个人，那绝对有应用的。他得到了启示来帮助他，虽然是100块钱。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应用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接受神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读经是加上祷告，就是说我们求神来光照我，光照我，哎，神的话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可以去把它活出来的。当我们愿意去活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遵行了神的话，就是 keep God's word， 就是在这里你看到 ARK，就是约柜的原理，神的同在就在你的身上。约柜代表神的同在，在旧约里面是不是？就是神的同在带到你的生命里面了。神的同在彰显在你的身上，神的同在借着你带到你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圣父，我们要接受神的话，一定要来听读默想神的话，然后将神的话求神圣灵启示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把它活出来，这个就叫顺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跟你自己说 ARK， 我要顺服。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就看到最好的顺服的榜样。在腓立比书2:6-8就讲到耶稣怎么样，耶稣本来他就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他不抢夺，就意思说他不去争，因为他愿意道成肉身，就是成为人，就跟你跟我一样的形象。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又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就表示我们的感情他也有，我们所受的痛苦他也知道。所以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既然成为人的样式，他就卑微自己，谦卑自己，将天上的顺服，天上的谦卑带到人间。他自己首先自己谦卑，首先自己顺服，他那个顺服天父的命令，死在十字架上面，目的就是为了来拯救你跟我。这是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以至于带下拯救在人类。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救世主耶稣，救主耶稣，因为他 救了我们的生命，在顺服里面，在顺服里面。好，我们要接下来看一下，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有一次 很有意思，耶稣在一个村庄里面嘛，啊，庄里面，结果有人怎么样，身上有鬼，对不对？他去赶鬼嘛，把鬼赶出来，这是路加福音啊十一章里面，哦，然后赶出来，耶稣说怎么样？哎，不是鬼赶出，你要洁净自己哦，对不对？哦，好好的啊，哦，过生活哦，成为神的儿女，哎，我们是要圣洁的，否则的话，他说什么？可能有七个鬼进到你里面，对不对？哦，结果有一个人就听到，哎，哇，这个人要耶稣的，真是蛮厉害的嘛。那耶稣蛮厉害的，还可以赶鬼，哎，讲的话还蛮有道理的。所以那个人就在那里说，哎，这个耶稣的妈妈是谁啊？耶稣妈妈是玛利亚，我们知道吧？哦，他说，哇，这个妈妈绝对有福啊，生出这么样的儿子，哎，太棒了，是不是？我们一样啊，如果我们啊有孝顺的儿子，很棒的，很 outstanding 的，很杰出的儿子，是不是很棒？你妈妈在那里笑嘛，伟东很棒嘛，哈哈，对，哦，一样的。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哎，是，确实是这样，但是呢，但是还有人更蒙福哦，比我妈妈还要蒙福啊。他说，如果你，当然是我，就是说去听见神的话语，而且呢去把神的话遵循活出来，那个人比我妈妈还有福啊。他意思就是说，哎，我妈妈是的，是有福，但是却还不入啊，不比不上那一个听见了神的道，神的话语，然后呢去把它遵循出来的那个人呢，更蒙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跟我都是蒙福的人啊。这一个蒙福的诀窍在哪里啊？蒙福的诀窍就在顺服里面啊。因为耶稣基督他首先顺服，跟着耶稣基督的门徒也顺服他，顺服神的话语，遵循神的话。耶稣说这些人是蒙福的。所以今天你跟我，我不只是说明白读了神的话语，我知道这些知识，而且我们是要把这些神的话语活出来了。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我跟你说，基督徒丰收教会是什么地方？不是一个地方造就我们的脑子会非常的庞大的一个地方，那个脑子非常的庞大，但是身体非常的微小，没有肌肉的。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比例都是正常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受神的话语，读到神的话语，接受进来，接受进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把它消化，把它领受，把它活出来。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就像你身体在运动一样，你的身体就是健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的属灵的身体的比例都是怎么样？都是最棒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是在顺服里面，就是把神的话活出来。好，我们下面看一下，顺服就是蒙福嘛，顺服就是蒙福。你听的已经很多，到底在哪些方面，哎，很简单的可以得到蒙福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好，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第五章，就讲到，哎，那个神是圣灵啊，给那些顺服他的人呢，神是圣灵给那些顺服他的人。那你知道，当耶稣复活以后，在世上第四十天嘛。然后耶稣要升天之前叫门徒怎么样做一件事，他说什么？哎，你们要去耶路撒冷等候哦，等候什么？等候圣灵要降临下来。哎，在这里有地点，在这里神在跟耶稣跟门徒说去耶路撒冷等候，圣灵会下来。如果这些门徒没有遵循耶稣跟他们所说，耶路撒冷，我们跑到那个 Bethel 伯特利，也被称为 House of God， 那个地方去等，好像跟讲他们没有，哎，他们听到怎么样，就按照耶稣所讲的，在耶路撒冷120个门徒在那里等候。五旬节的时候，就耶稣复活有50天，五旬节圣灵 降临在这一群等候的人，他们在那里等候，在那里寻求，在那里同心合一的祷告，圣灵降临了下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的灵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上，但是有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好像圣灵的同在，好感受不到那一个圣灵的那个火，那个热情，好像感受不到那个就像温牧师那一个圣灵的那个喜乐，是不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顺服。记得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从加州搬来，我们从芝加哥搬来加州，那我们是第一次从南加州，我们就开车去北加州嘛，冬天有那个冬令会在那里，那个那个时候叫西安堂，现在叫 Forerunner 的江修行牧师的冬令会啊，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哦，我从来没有去参加过。过去我有听说过了啊，听说过呢，那里有那个啊，有那个啊，有那个特会。那在芝加哥的时候，我记得哎，江牧师有一年来我们那里啊，不是我们教会啊，那时候在一个很小的一个教会，他在那里说啊有特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啊，有听到江牧师的声音，我们也听那个 tape 啊，那个时候是那个录影带嘛啊，磁带，就是听哎，开始有听，所以我们就哎，我们就去那个晚上去了，晚上去啊，哎，我就坐在后面了，我后面在那里观察啊，观察，哎，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追求了嘛啊，有音乐的啊，有人在前面去追求啊。那个哎，他在那里为人啊祷告的啊，哎，看到大家都很喜乐，哇，很喜乐。我一个人在那里，那个时候在后面瞧，在看，哎，他们在干什么？哦，好像跟我还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一样啊。哦，那一个感觉就没有感受到那一个胜利的工作在我的身上。那到2000年的时候，结果。那我们就去那个特会了。好，第一天晚上开始啊，那我们在那里啊敬拜啊，听讲道啊，第二天早晨下午啊晚上都有聚会。好，那 Amy 坐在我旁边了，她应该还记得哦，她的每次、哎、你知道这为什么姊妹在多说弟兄啊，我跟你说姊妹多说弟兄很重要啊，当然弟兄多说姊妹更棒啊。那个干什么啊？当然我心里知道他意思就是说，现在是追求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啊，跟大家一样往前去是吧。哦，第一天晚上好像啊，这他没不知道了啊。第二天啊，不知道。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哇、哦、他说我那心里就有一股啊，大家都往前，我太太也叫我往前啊，对不对？哦，上面有护照，我们要真的好。那个下午最佳的时间追求啊，好，所以我就、啊、往前走啊，哦，我要走到前面，走到前面，哇、哦，前面，哎，我很高嘛，我就站在那里啊，哇，大家都跪在那里追求、啊，哎，大家都跪在那里，我也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哦，那我就跪下来，你知道吗？当我跪下来的那一刻，那一刻发生什么事情啊？当我跪下来的那一刻，我就仿佛感觉到那一个就像那个海浪一样啊，那个圣灵的那个热潮就向我冲过来啊，没办法再控制自己啊，所以就神的灵就活生生的让我感受到，所以不再是过去的理论的，而是神的灵降临的时候是在愿意顺服。有时候那一个顺服可能是逼迫的，就像刚开始是被太太逼迫、哦、太太逼迫一样，但是这一个逼迫这个顺服就成为蒙福，你知道吗？那一天开始我的生命有一个极大的翻转，是从那一刻开始的，不是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不会认识你。当我们愿意去顺服的时候，开始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会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神的那一个同在啊，就会在你的身上。你还记得吗？你记得那个摩西在山上怎么样？40天跟耶和华神面对面，他下来的时候怎么样？ 下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脸上发光啊！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让神的同在那个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去遵循神的命令，我们去爱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他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循了，真的是爱我的。”就是我们说爱耶稣，那就是我们要遵循神的命令嘛，遵循耶稣的话就是爱耶稣了，对不对？就像啊，你有太太、先生、太太跟你说：“哎，翔哥，我今天好累啊！来一个 ice cream， 对不对？不管来个 ice cream， 但是翔哥说不好啦，不要给你啦，对不对？但是你去给他的话，怎么样？他很累啊，享受一下嘛，要很爱他啊。这就是有点，就我们爱耶稣，我们就活出他的话，就蒙天父的爱，耶稣爱我们，那神要向我们显现那一个显现。”那一个显现表示我们的身上有了神的同在的那个痕迹。什么叫有神同在的痕迹？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摩西，他脸上是发光的，可能我们脸上没有发光，但是我们身上会有耶稣基督的香气。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一个生命就从我们的生命就流露出来，我就不再惧怕说我的工作会怎么样然后我的女儿会怎么样，因为我知道耶稣的同在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不再惧怕了。当你不再惧怕的时候，你在你周围的朋友圈里面，人家看到你是不一样的，你不再会愁眉苦脸。你看我过去这有痕迹留下，就是因为愁眉苦脸。我现在在寻找一个化妆品可以把它弄掉开玩笑，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愁眉苦脸。当我们去遵循的话，神一定会帮助我。所以上一次我讲到那个都在讲最近过去我们搬来加州你知道那个上次讲到我们搬来加州，后来神就使我们不得不去寻求他的面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开路，对不对开路我就公司说你就搬去加州上班就好了，哪有这样的事情搬去上班那你不害怕吗？那是2000年呢，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很多公司你在家里上班，是不是2000年几乎没有人在家里上班了。那你搬去就好了，我搬去可能就没有工作了，是不是？过两个月，对不对？就没有工作了。他可能有一个骗局在里面。但是我们顺服神，就算是神这样带领的话，我顺服的话，神必怎么样？神必保守嘛。必看顾。结果我搬来加州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公司要分家嘞，分家，很大的公司15万人的全球，那个时候分家，那我们这个部门就是为 全公司服务嘛，所以分家是21%大的一个部门要分出去，所以我们这个部门就要21%的人也要送去嘛。那个时候说哇，这个分出去是公司不要的嘛，才分出去啊，对不对？不好嘛，分出去，对不对？好的要留住干嘛？是不是？分出去，但是上面就找我了，就是说被分出去的，你被分配到出去的，你可以有个选择，你可以不出去也可以，你就继续留下来好了。那居然叫到我分出去，我们就寻求了，已经搬来加州，到底要怎么样？圣灵就说：“那你就跟出去啊，就要被上面说这样，你就顺服了，顺服出去了，你知道吗？神当与我们同在的时候，神要做我们的朋友。神要做我们的朋友是什么意思？朋友就是说，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神会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会为我们来安排的，为我们啊，就像亚伯拉罕。”我那个故事等一下再继续亚伯拉罕 一样，亚伯拉罕神怎么称他？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嘛？是不是？在以赛亚书、在雅各书里面，历代志下对你说：“哎，亚伯拉罕神的朋友啊，神的朋友，亚伯拉罕都讲到的，那是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什么？顺服神啊，他顺服到什么一个程度啊？神说你要献以撒儿子啊，哦，宝贝儿子啊，献宝贝儿子怎么可能呢？啊？但是他听从神的命令啊，他去献儿子啊。”但是神有预备啊，对吧？预备一个山羊嘛，啊，当然神不会叫他的儿子杀掉那作为那个祭物啊，啊，杀掉。神会因为，但是亚伯拉罕他有一个顺服的心，神为他预备。神说：“你是我的朋友。”当我们顺服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是做神的朋友。那个时候你知道吗？神迹怎么样？神我们所看不到的事情，神就为我们预备。当那一年2000年啊，我们来了以后啊，公司说要分家啊，把你送出去啊，那我们就祷告了啊，神说哎，就圣灵说就出去啊，心里有啊就平安。但是另外从人的角度来说也是有点担心了 啊这个新的公司的总部在哪里啊？总部在纽约市啊，离我那里那么远啊，啊，是不是要把我再送回到纽约市去上班？我已经才搬来嘛，才买了房子啊，哦，那个，也是有很多的怀疑。但是神在那里继续带领安慰，就说你先求神嘛，求神的国，神的意，神怎么带领你就一步一步老老实实跟着他走。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过了两年不到，哎，过了两年不到，那个比较大的公司，我从那里分出来的公司啊，你知道那个部门，整个部门，部门最大的换了一个，结果他有一个 announcement， 结果有一个规定，所有的人都没有工作，哎，他说，我那个时候我们在芝加哥呢，所有的人都没有工作，你现在要申请工作，从他下来，他一个人呢，啊，下面 VP 开始申请工作。以雷神美申请工作，然后如果要你的话，在美国只有两个地方你可以去，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芝加哥，另外的地方就在纽约市。所以你想，如果我那个时候没有顺服的话，没有就是顺服神，顺服上面怎么说出来的话，怎么样？过了两年，你要么没有工作，要么有工作就是乖乖的搬回去，而且搬回去是你自己出钱搬回去。哈利路亚！有没有说哈利路亚？当我们愿意规规矩矩，就听从神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来跟随他的时候，神做我们的朋友，他为我们开路，因为神圣灵所看到的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做神的儿女是很大的蒙福，是不是很大的蒙福啊？而且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在约翰一书3:22里面讲，哎，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我们祷告嘛，我们求在祷告城墙上面，你个人的祷告，因为怎么样这个条件，因为我们遵循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神就听见我们的祷告。过去在我们芝加哥我们芝加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 Moody， 你知道 Moody 吗？ Moody Bible Institute， Moody 神学院在芝加哥当趟啊。Moody 啊，在那个上一个世纪初的那个人物啊， Moody 很有名的啊，很有名，他大布道家，但是他有一个，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有一次啊，他因为他布道家嘛，他要出去啊，那个时候坐轮船嘛，要过海，坐轮船，结果一出发本来计划就是说，哎，这个7天以后到那里，时间正好布道会，对不对？就一出发怎么样，就大雾，没办法开船嘛，对不对？大雾，船上说啊，那不行，我们现在就会靠锚啊，等待雾过几天以后干净以后，我们才能够继续航行啊。有母女说，因为我听神的话，神叫我 去那里下星期有布道会，我要来祷告神，因为他做的是神喜悦的，他要去抢救灵魂，去布道，他祷告神，跪在那里祷告，结果祷告完以后过不久天开始放晴，开始放晴，他就可以船继续启程。这只是一个例子，很多因为神的儿女遵循神的命令，做神所喜悦的，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的，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是在旷野开道路，撒母开江河的神，开江河的神。好，最后还有一个，神会满足我们的生活。当我们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神会满足我们生活上面所需要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哎，神说你们不需要用钱去买很多东西来满足我们自己啊，就像今天一样啊，我们花钱去满足你的眼睛，是不是看到什么，花钱去听到什么，去闻到什么，去知道什么，我们要很忙碌的去得到这个，得到那一个，但是这一些世上的东西永远不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将那一个饥渴，那一个不满足放在我们人类的生命里面。不满足是正常的，是正常，因为神放在我们里面有这一个渴慕，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唯一的满足，就是神他自己。他说你要留意听我的话，留意听我的话，你就可以吃拿美物，得享甘肥，心中就有喜乐。什么叫留意听呢？什么叫留意听？留意听就是专心的听，留意听就是说抓住每一个机会，或者是你个人的读经、小组的分享、主日学，在主日的信息的分享里面，你都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听得神的话语。那一个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生命的粮食，来供应我们，以至于我们真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我们抓住这一个爱的时候，我们就得宝座，就得宝座。这个讲起来你说是好像很抽象的，很抽象的，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在世上曾经打混过的，有多少人在世上打混的？都没有啊，哇，都很顺洁，都很顺洁无瑕啊。那我承认，我过去在世上所拼命过的，但是那一个拼命，我跟你说，你再拼一天48小时下来，绝对你心里不会满足的。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后来我就发现，但2000年那一个被圣灵浇灌、被神所摸到那一刻，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发现，原来还有一件东西比我其他的东西更可爱，能够让我的里面的饥渴可以满足的，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不在，就是神在这里所说的。因为侧耳而听，他说你侧耳而听，就是听了然后光照我自己，然后我把他真的话语活出来。他说你就成活，我们今天是活着，这只是一个身体的活着，但是他所说的那个成活是我们灵魂的成活，灵魂的成活，身心灵，我们有灵魂啊，灵魂的成活，而且神给我们立约在耶稣基督里面，像神赐给大卫的所有一些祝福，所有一些恩典都要赐给我们。大卫拥有什么？大卫 卫拥有什么？大卫拥有神允许以色列的给他们的地的。在大卫的时代，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地图都在大卫的管辖里面。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也是一样，神给我们地图，神给我们地图，就是你脚掌所到之地，不管是你在家庭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神有给你祝福的应许，那一部分是属于你的，你知道吗？当你忠心遵循神话语的时候，神所给你的，就像神应许大卫给他的，别人没有办法拿走的，没有办法拿走，如果神不允许的话。2001年到今年2019年，荣耀归给神了，神还把我放在同样的公司里面去了，没有一个人的在同样的部门，这个人走掉，那个人走掉，我还留在那里啊。为什么？因为神赐下给大卫的应许是可靠的应许，只要我们先来寻求神。神给大卫什么样的应许？神给大卫的应许是大卫的心，他是与神的心是连接的，就是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与神有美好关系的人啊。今天你要不要这一个关系？我要跟我的同事有好的关系，我跟我的太太有好的关系，跟我的女儿有好的关系，跟周围的人有好的关系。但是神怎么说？当你跟神有好的关系的话，那其他的那一个关系都成为美好，都会成为美好。你要不要试一下？哈利路亚！神给大卫很多的应许，很多的恩典，当然也包括财务上面的啊，领袖的恩膏。各样的神带领大卫，当腓力斯人来攻打他的时候，神怎么样？他先求神啊，听神的命令要怎么样，神就为他做突破的工作。我们过去讲过巴黎比拉星的突破，神就为他开路，带下突破在他的战争，在他的工作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突破的季节。我们要来结束今天的，当我们来接受今天我们在求突破的季节里面，我们说神应许，神已经开始，神必要成全。当我们看到神跟他的百姓说遵循神的命令，那就是蒙福的那一群人。遵循神的命令，先从听见神的话语来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蓝图。我们说主，我们要为你而活，主，我们要来做你的工，主，我们要将我们自己来献给你。神说来听我的声音，将神的话听进去，吃进去，消化，把它活出来，成为顺服的人，你就蒙福了。哈利路亚！我们用这一首诗歌全然为你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向神来说，主，圣灵今天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开启我们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神，求你来向我说话，在我里面还有哪些难阻，在我里面还有哪些不顺服，主啊，求你来挪走，我要来遵循你的命令，我要成为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一个蒙福的人，就是那一个听了去遵循神的话语的那一个人。 这是神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愿意来献上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来这样寻求你，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全然为你，一起来。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与你同行到天涯海角，无论悲喜，我心靠你，主，我愿意活出你旨意，活出你应许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 敬拜。 主，我敬拜，主，我敬拜你，主，我敬拜，主，我敬拜。心相 相信你，耶稣，我亲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 是的，主，我们相信你，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主，我们相信你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呼召跟旨意。主，我们愿意听见，主，我们就来接受主你自己的呼召跟话语。主，我们愿意来活出你的话语，来遵循你的旨意，我们就成为顺服，成为蒙福的一群。主，我们谢谢你，当基督徒丰收教会往前走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突破季节的时候，主，我们愿意完全的来依靠你，降服在你的面前，顺服你每一句话语，每一个教导，顺服圣灵的每一个声音。主，我们不再求自己的意思，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带领里面，这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神你自己的工作要成就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那基督徒丰收教会在你的呼召，在你给我们的意向，同心合一建造教会，热爱耶稣，为主发光的意向当中，主，我们愿意一起来寻求你，一起来奔走，将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紧紧的连结，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让我们活出主你自己的爱，以至于在这地要看到有一群彼此相爱的，在这个城市，在南加州要看到有一群那天上的子民，就是顺服神命令的子民，在这地为耶稣而活，在这地为主来发光，在这里可以吸引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主，我们跟你说，我们在这里，主，我们愿意来接受你这样的呼召跟挑战。主，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惠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